这一天小家人就把那二郎叫，叫了一声我那当家的，为妻明天俺要回娘家，你叫为妻我穿啥衣 啊？穿啥衣啊？穿啥衣？穿啥衣？你上哪东西两院借借去？借来了衣裳你就去，借不来呀，待在家里吧。 小家人问听不怠慢，一转身来在了西院里，迈步就把这西院进。我看见三嫂做活哩，走上前去飘飘摆，叫声三嫂没拜你。哟，二妹来了，快请坐吧。你轻易不来俺家院儿，你今天来这儿可是弄啥的？俺来不为别的事，我来找三嫂借东西。你借米是你借面呐、那你借油盐和吃食，是你借骡子，你借马，你借俺家的拉磨驴，要借你钱，有的借啊，借啥东西是嫂嫂都借你。三嫂，我借你头上的元宝钻啊，借我这钻中还借啥呀？还借你的那个银镯子，借你的胭脂，借你的粉，我还借你的耳坠子，我借你上身大红袄，我借你下身绿裤子，这些东西那还不算，我还借你心爱的，是爱心的呀，翠翠的，玉玉的，那珍珠玛那琥珀的，上边的花草，上边的花草是活的，你头上戴的那个花弟弟，你把弟弟借给俺呐，我上俺娘家走亲戚。三嫂说什么东西俺都借，俺就是不借那花弟弟呀，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是恁娘家姊妹多，她大姨，她二姨，是她三，她四，她五姨，她六姨，她七姨，她八，她九，她十姨，她胖姨，她瘦姨，她黑姨，她白姨，那后边跟着一个罗锅姨，是这个磨，是那个洞啊，磨坏了俺的花弟弟，是磨坏了，叫你赔是赔不起，不叫你赔嫂受屈，奉劝儿妹回去吧，我就是不借那花弟弟，我是不借不借不借的，你把弟弟借给俺呐、我上俺娘家走亲戚。是俺娘家姊妹多，她大姨，她二姨，是她三，她四，她五姨，她六姨，她七姨，她八，她九，她十姨，她胖姨，她瘦姨，她黑姨，她白姨，那后边跟一个罗锅姨。这个磨是哪个洞啊？磨不坏恁的话弟弟，是磨坏了俺保你，是俺陪你，不叫三嫂你受屈。听说你有俺要借，我要借弟弟走亲戚，我是要借的，我是不借的，我是要借要借要借，我是不借不借不借的，我就是不借那花弟弟。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那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那个蓝绿耗子，紫耗子，出 出了绿了绿呀、啊，出了绿了绿，咬坏了俺的花弟弟，是咬坏了，叫你赔赔不起，不叫你赔早收去。奉劝儿们啊，回去吧，我就是不见那花弟弟，我是不借的，我是要借的，我是不借不借不借的，我是要借要借要借的，我是要借弟弟走亲戚。你把弟弟借给俺呐，我上俺娘家走亲戚，俺娘家有粮食，那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那个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了绿了绿呀、啊，出了绿了绿，把弟弟放到了铁盒里，咬不坏恁的花弟弟，是咬坏了俺保你，是俺陪你，不叫三嫂你受屈。听说你有俺要借，我要借弟弟走亲戚，我是要借的，我是不借的，我偏要借，我是偏不借，我是要借要借要借的，我是不借不借不借的，我就是不借那花弟弟。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疼闺女请女婿，保险把你留在那里，半夜三更啊不熄灯，灯花炸火花飞，倘若是上屋着了火，我就跑到了西屋里，西屋里要是着了火，我就跑到了猪圈里，猪圈里着了火，看你个死女儿跑在那里。我好话说了千千万呐、啊，你就是不借花弟弟，是不借吧？不借吧？那个死女儿不饿你，我上恁家去上吊，半夜里喵啊喵啊，半夜出来吓死你。逗第三嫂忍不住得笑。我说二妹呀，三嫂我给你闹着玩的，叫上二妹说爸爸等三嫂，我给你拿弟弟。命尖一转暗尖儿去，伸手拿过花弟弟，我把弟弟交给你，出个差错我不依。二妹把弟弟接在手，叫上三嫂没谢你，拿着弟弟往外走。一转身来在东院里，二郎啊、 哎、 弟弟衣服可都接到，赶快的给我去背驴，我骑驴， 哎，我赶驴， 咱两口上俺的娘家，咱们走亲戚吧，你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听完了马玉平老师的这段河南坠子，特别的有味道哈。 哎， 其实马老师就是北京人， 对， 可是你看人家倒口。 嗯，倒的，因为马老师可以算是我们北京这个河南坠子的代表人物啊、在 N 多年前老艺术家就已经成名了。 嗯， 只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上舞台的机会不太多了，所以这次我们非常荣幸赶这么一个机会把马老师请出来，让他再展示一下他艺术的风采。 好，那听完了这个河南坠子、咱们接下来送出的是单弦作品。 哎，其实这就更加地地道道是咱们北京的味儿了。北京的单弦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有很多知名的艺术家，而且单弦的这个我自己认为它在曲艺演唱里它算比较通俗化一种，因为它比较正宗的北京味儿。 嗯， 而且聊的也是北京的事儿。 对， 嗯， 那聊到北京的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出张韵华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段什刹海的传说。 好。 城，手里

后来改名叫石柴，两旁就叫那积水潭。沈万三撂在地上的烟袋他可没方正，变成了烟袋斜街在鼓楼前。这就是什刹海传说的一个小段，流传至今有500年。至于可信不可信，请您去问问那天上的老神仙。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哈哈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咱们呀接着四九城里听相声、哎、我是雅娟。 大家好，我是富强。这一台节目当中年龄最长的就是我们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陈永泉老师。 对，这应该是第六代相声传人 代表人物、哦、对。 而且呢老爷子我知道像陈老师超认真，每一次在演出的时候都是静静的坐在侧台，甭管什么节目、嗯、他都在那认真的看。 而且我还告诉你，陈老师有一件事特别让我们感动，我有两次演出他完了以后，我们帮他收拾服装啊，他穿那个大褂里头那个白小褂都湿透了的。 哦， 整个你知道米亚娟就跟水洗过一样、嗯、你想都将近80岁的高龄了，我这样的艺术家，我觉着无论他在台上说的长与短好与坏，我觉着大家都应该对他表示崇高的敬意。真是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送出一段陈永泉老师的单口作品。 好。 远桥忽忽悠悠，近桥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原来是和尚洗澡。这是四句定场诗。说完这定场诗呢，咱就说这正段子抬杠铺。说这抬杠铺是多大的事儿啊，这是春秋时候的事儿。孔子周游列国，有一天带着子路颜回走的一个小城市，一看路北了有一间铺面房，门口挂着一块匾，上写3个大字抬杠铺。又往下边一瞧啊，出着一块牌，上头写着4个大字是欢迎抬杠，下边有4小字是不抬死人。 从此心说这新鲜呢，这个抬杠的杠铺都是抬死人呢，他不抬死人难道说抬活人吗？子路说，师傅咱进去瞧瞧。这爷儿仨说着一推门就进来了。进去咱们一瞧啊，什么杠罩执事啊全没有， 一点毛病都没有。 后头是一柜台，前头有一张八仙桌，两边一边一把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份茶壶茶碗，在柜台里头站着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一手进来三位，当时一抱拳：“先生，您抬杠吗？”孔子说：“我吃饱了撑的，是怎么着？没事我抬杠干嘛呀？”先生您没瞧吗？我们外头那匾写着呢，我们这是抬杠铺，我们是以抬杠为生。 哦， 那么怎么抬呢？谁把谁问到没词儿了，谁就算输了。那怎么抬呀？不白抬，得赌钱的，十两起，最多200两。哎，如果您要是输了，您把这钱全放到我们这儿；如果我们输了的话，比如说您200两，我们只给您180两，那那20两呢？那个呀，我们抽头了，那叫头钱。孔子一听，这出头感情是由他这兴的呀。 哦， 子路说：“师傅，跟着抬，您是圣人。”谁抬得过您呢？孔子一想，哎，这也是，那好，我跟你抬10两银子的。先生，对不起，我不会抬。那谁会抬呀？我师父。你师父是谁呀？我师父叫杠头。孔子一听，今儿我遇见杠头了啊。那好，把你师父请出来吧。小徒弟往里一抱拳，有请师傅。由里头一撩这门帘儿，出了一个人，大高个儿，四方大脸，聪眉大眼的，说话瓮声瓮气的：“哪位抬杠啊？”孔子说：“不才就是在下。”抬杠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吗？令高祖已经跟我说了。 哦， 你抬多少钱的呀？10两。 哦， 那您拿出来吧。孔子拿出10两银子往那一放，这杠头就问了：“是你先抬呀，还是我先抬呀？”孔子一想，我是圣人呢，我要先抬会欺负人家。那什么，你先抬， 我先抬呀。 哦。 请问您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 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山东兖州府曲阜县人士。 哎呦，不知圣人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孔子说：“岂敢。 请问孔圣人，老爷子老太太都好啊？ 成问。 您这次干什么来了？ 我周游列国。 准备到哪儿去呀？ 方向不定。 哦，那我可就爱财了啊。 孔子心说什么他就爱财了？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你说的吧？ 是我说的。 我问你，老爷子老太太都好，你说成问，那就是说你父母都好，都在这呢。我问你到哪儿去，你说周游列国。 我说到什么地方，你说方向不定。 这跟你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得上号吗？ 孔子说那什么，对不上号。 对不上号啊，那我该裁了啊。 一拉抽的把10两银子葫芦里头了。孔子心说：“嘿， 我这十两银子说的窝心呢。是我父母早就没有了，他们我老爷子老太太好，我承认承认，那等于我父母都活着呢。再说我这个周游列国方向不定，嘿，哎呀，没想到啊，我这儿输了，爷儿仨垂头丧气就出来了。走得不远，一瞅对面来了一位，这位啊，连鼻络腮胡子，戴着金箍，穿着一件旧道服，系着丝绦，身背后背着一大葫芦，左手拿着拂尘，右手拄着个单腿拐。谁呀？中八仙的瘸棍李，就是李铁拐。孔子一瞧，哎呦，这不是李大仙吗？哦，哎呀，孔圣人，哎，您干嘛来了？ 我刚抬完杠。 抬杠？怎么样啊？ 我输了。 哎，孔子把经过这么一说，瘸棍李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是输了吗？我给您捞去。”我是神仙呢，我能掐会算呢。哎，然后说着跟着孔子他们一块又进了抬杠铺子，这杠头还在那儿站着呢。一瞅那三位又进来了，还进了一个不认识脸生，杠头就问：“哪位抬杠啊？”瘸棍里说：“我您呢。”我们这儿抬杠的规矩都知道啊，哎，孔圣人都跟我介绍过了啊。你抬多少钱的呀？ 哎， 二十两。这什么意思呢？瘸棍李是打算呢给圣人把这十两银子捞回来。 哦，啊，那您把钱拿出来吧。 瘸棍李拿出二十两银子往那一放，杠头就问了。是你先抬呀还是我先抬呀？瘸棍一想，我是神仙呢，我能掐会算呢，如果我要先抬，那我会欺负人家啊。这个你先抬。哦，我先抬呀。请问来人尊姓大名啊？ 哎， 鄙人姓李，名铁拐。哦，原来是中八仙。哎呀，久仰久仰啊。不客气不客气。嗯， 我问问你，你身背后背的是什么呀？ 我这是大葫芦， 里头都是什么呀？ 都是灵丹妙药。 都治什么病啊？ 百病无所不治。 哦，全治啊。嗯，那你那腿怎么了？ 瘸棍李说：“这什么，我这腿不是瘸了吗？ 那怎么不用你葫芦里的药把你这腿治好了啊？” 是，他不治不好吗？ 哦，治不好啊，那我该裁了啊。 一拉抽屉，把这二十两也葫芦抽屉里头了。瘸棍李说：“嘿，这点我失策了，我愣没想到。”跟孔子一块儿垂头丧气的出来了。走不远，由对面又来了一位。这位啊，整个穿着一身油脂麻花的，这棉裤棉袄啊都发亮了，什么都是油，白围裙都成灰的了。这位左手拿着一杆刀子秤，右手攥着一把宰猪刀。这是谁呀？这是猪肉铺的王掌柜的。这位抬杠把整个一个买卖全输进去了，今儿是到这儿彻底捞本来了。一瞅啊，这孔子跟瘸棍李这二位垂头丧气的。这王掌柜的就说了：“哎，我说你们抬杠来了吧？” 孔子说：“可不是嘛。”“ 哎，你们输了吧？”“ 可不是嘛。”“ 哎，我告诉你雪，我以为抬杠啊，我把个买卖全逮出去了。哎，你们把经过说说。 哎，孔子跟瘸棍里把这经过这么一说，王掌柜的说，哎，没大关系，你跟我去，哎，我帮着你们捞回来。这二位半信半疑，心说我们俩是一圣人一个八仙，我们都输了，你一个猪肉铺掌柜的能有这把握吗？那也别说，咱们试试吧。王掌柜说道，哎，我得麻烦你们二位，哎，李大仙，这把刀子你拿着，我让你嘎你就嘎。哎，孔相爷，这杆秤我交给你，我让你要你勾上就要。哎，好啊，瘸棍里攥着这把刀，孔圣人攥着这杆秤，这几位就进来了。这杠头一瞅，嚯，王掌柜就来了。哦，这不是王掌柜的吗？哎，是。怎么着，你还抬杠啊？对。你抬多少钱的呀？二拨两。啊，你把钱拿出来吧。这王掌柜的由腰里掏出二百银子往那一放。嗯。杠头问他，是你先抬呀还是我先抬呀？哎，我先抬。这孔子跟瘸棍儿一听啊，我们俩失策了，大概这仙台有便宜。哦，啊，你仙台啊，好，那你抬吧。这王掌柜一叉腰，哎，杠头，我削你那个脑袋八斤半，得不得？不对。哎，不对，嘎下了腰腰。他一说嘎下了腰腰，瘸棍里攥着那刀就奔到脖子去了。孔圣拿着钩子上吊，钩子栽棒子。这杠头赶紧改口了，不，对对，是八斤半。哎，你怎么记得您那脑袋八斤半？从我妈一生下来我就说了，小子，你那脑袋不多不少，正好八斤半。哎，你输了。拿钱。这杠头啊由柜子里拿出来应该是二百两，他给一百八，因为什么？他抽头，把一百八十两交给王掌柜的了。王掌柜的拿十两给了孔子，给拿二十两给了瘸棍里。这几位高高兴兴就出来了，他们几位高兴走了，这徒弟可哭了，哎呦，师傅师傅，你怎么不跟他抬呀？这杠头抡圆了给徒弟一嘴巴，混蛋呢，他们不是抬杠来了，他们跑这玩命来了。这是一个传统节目，抬杠铺。这个相声啊都说的是普通话，可是在旧社会呢提倡拽文，这个拽文得会拽，不会拽的话不能乱拽。我有一个同学，我这同学的这个学问呢是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上，也不在那二五眼以下，他正在那二五眼上。别看这二五眼的学问，他还爱拽文。有一天走在街上碰见一个同学，他要跟人拽文，嘿，请问老兄今年贵庚了？这贵庚了就是问多大岁数了，拽文叫贵庚。人家一听说他拽文，人家那位也拽文，嘿嘿，嗯，小弟念之一。这一念之一可就给他念着了。念之一怎么回事啊？哦，人一听他不明白，说呀，这是一句转文的文化，说二十为一念，我今年二十一了，所以是念之一。哦，那请问老兄您今年贵庚？他一想，人家二十一是念之一，可是我呢 今年刚19，那怎么说呢？啊，那什么，小弟还不够那样的。人家一听不够那样，你去问问去呀。什么叫不够那样呢？有一天呢，二位在街上又碰上了，人家那个人呢，穿着一身漂孝。什么叫漂孝啊？就是洋布的孝衣。这有区别，平辈的人死了穿漂孝，长辈的死了呢穿这个粗布孝衣，就是重孝。他一瞅人家穿着漂孝，请问老兄，您赐是谁的福？哎，这蒙对了，这个漂孝叫赐福。人家说， 小弟不幸断弦。 他一听断弦，断弦，断的哪根儿啊？那位一听我这弹弦呢，什么叫断的哪根儿啊？知道他不懂，说呀，这个呀，因为家里的女人死了，就叫断弦了。人家说的很清楚，说家里的女人死了，就是自己的女人。过去说这叫我们家里的，哎，就是自己的爱人死了，这叫断弦。他领会错了，他以为啊，凡是家里的女人死了，就叫断弦了。可巧没多少日子，他妈死了。他呢，穿着身粗布孝衣，走到街上又碰见这位同学了。人家问他：“哎呀，老兄，您这是？”承着谁的福啊？ 那人，您小弟不幸断弦。 人家纳闷啊，哎呀，断弦您干嘛穿这么重的孝啊？ 那什么，我断的不是老弦吗？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惊喜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天起却颠覆了自己逻辑，我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奇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那年纪却颠覆了自己我听好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 Right 好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语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公平拿着你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满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赌好赌想爱就别怕苦看不清楚迟早会是罪骨 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如果不想每一天以泪洗面提高警觉快张大你的双眼 Thank you.